你打开嚟睇下。 呢十八年嚟咧，我收到咁多礼物，最正就系呢一份，多谢你啊！你只眼啲用处都唔咁大啫，不如等我画咗只眼出嚟啦。 怪谈之虫，昏暗的灯光下，一名大约十七八岁的男仔坐在台前面。只见他左手拿着一支很小的针，右手呢就攞住一片好薄好锋利嘅刀片，而喺佢前面就摆住一只蜥蜴。蜥蜴嘅四只脚已经俾个男仔用大头钉固定喺台度，而另一只蜥蜴当然不断咁喺台上边挣扎扭动，但系由于四肢俾钉实咗，任凭佢点喐都冇用。而呢个男仔面上带着啲微笑，佢眼神显得好兴奋，佢望住前边嗰只蜥蜴，然后用锋利嘅刀片一下杀一声刺咗蜥蜴条尾，而蜥蜴被刺咗嗰条尾咧，呢个时候在台上边不断咁卷嚟卷去，感觉上嗰条尾巴好似喺度苦苦挣扎咁。而跟住嗰个男仔又切咗只蜥蜴嘅后脚、前脚，佢望住喺台面好痛苦挣扎紧嘅蜥蜴，嗰个男仔笑得好开心。嗰啲蜥蜴冇晒手脚，喐唔到，只能喺度碌嚟碌去。而个男仔揿住蜥蜴，用刀片喺嗰个蜥蜴嘅腹部慢慢咁解落去，即时。个蜥蜴肚里面各种器官全部展现晒喺个男仔眼前，个男仔似乎好兴奋咁样，佢忍唔住舐咗下干涩嘅嘴唇，之后用左手攞住啲小针，一件一件喺度督穿个蜥蜴各个内脏，并且将佢哋挑出嚟，然后再将佢哋整齐咁排列喺台面，终于。呢只蜥蜴肚里面嘅器官全部俾佢挑干净晒，呢只蜥蜴当然亦都死到值一值啦。但系呢个男仔似乎并未打算收手，佢又用左手嘅针去将蜥蜴嗰两只眼挑出嚟，跟住用刀片解开个蜥蜴嘅脑袋，然之后将个蜥蜴好似粒米咁样嘅脑啊攞埋出嚟。个男仔捻住呢一个脑袋，面上面露出一副好满意咁嘅神色，好似佢可以掌控世界上所有嘅生物咁。 一林，食饭啦！ 门外边突然间响起一个女人嘅声音，原来系个男仔阿妈。而一林咧就即刻用纸巾将台面嗰啲咁嘅残骸啊，全部抹干净，包起身抌咗垃圾桶，然之后咧。就将自己用过嘅针啊、刀片啊，捽干净，摆翻入自己个小铁盒里面，一路就应 嚟啦，阿妈。 跟住一林一路收拾完一切，就去洗手间个洗手啦。然之后就行翻出客厅，而妈咪咧一路喺度帮一林装饭，一路就问： 一林啊，你而家啲学习情况点啊？ 阿妈，我而家先高一。冇高三嗰啲师兄师姐咁紧张，不过我啲学习成绩一直都唔错嘅。 喺旁边一路睇电视嘅阿爸咧，突然间就无厘头咁问到： 点啊仔， 有冇识到女朋友仔啊？ 一林啱想讲嘢，而阿一林妈即刻插嘴讲啦。 我哋一林点会有女朋友啊？而家我哋一林嘅目标咧就系好好学习，将来啊考清华或者北大噶。 而家啲后生仔搵个女朋友有啲咩唔出奇啫？华仔，你老实讲啊，有冇女朋友仔先？ 阿一林一路拗住头，一路就话： 阿爸，真系冇、啊。 我咪讲咗咯，我个仔唔会早恋嘅。 嗱，食完饭，一林翻翻自己房，瞓喺床上边攞出一本昆虫杂志。嗱，一林咧对昆虫有一种痴迷嗜好，准确嚟讲，或者系对解剖各种昆虫有住强烈嘅愿望。每日一林会利用空余时间搜集各种昆虫，然之后喺夜深人静嘅时候匿埋喺自己反锁嘅房间，好兴奋咁解剖佢哋。呢种情况陪住一林已经有五年啦。今日系一林18岁嘅生日。一林妈妈早早就准备咗各种营养价值好高嘅早餐啦，摆喺台面。一林一路开心咁食住妈妈做嘅早餐，脑里面就回忆住琴晚对嗰只好可爱、好大只嘅曱甴进行解剖嘅过程。食完早餐之后，一林就出门口翻学。佢哋嗰间高中一年级有10个班，呢、这个时候课室里面啲人基本到齐。一林孭住个单肩袋就行到入课室，见到一林入嚟，其中一个成面青春痘嘅男生就对住佢叫： 一林，快啲啦！琴晚啲功课攞嚟抄下啦。 知道啦，催催催！呢、这个女咧真系烦，成日问我攞作业嚟抄，自己又唔做功课。嚟啊，搞掂啦，攞去啦。 都是一林你最好的呢。 一林好无奈地笑得笑。一林来到自己座位上面，啱啱拿起一本书准备看。而隔离台的方瑞就将头伸过来，细细声地问一林。 一林啊，今日好像是你生日啊，可。 一路讲，方瑞面上边呢好像红了红咁。一林有啲奇怪了。哦，呢、这个李方瑞啊，点会知道自己生日呢？ 啊，你又知嘅？ 而且见到佢拍拍丑丑个样，唔通个李方瑞咧就一路望望四周围，见冇人注意自己啦，即刻从个柜桶度就攞出一个圆形嘅盒仔。 一林啊，我知道你平时咧中意研究嗰啲昆虫嗰啲，所以买咗呢个俾你啊。 是咩嚟噶？ 你打开嚟睇下。 盒仔上边个盖咧有几个细窿。一林好好奇接过呢个盒，一打开一睇，哎呀，里面竟然系一只好大嘅毛茸茸、全身乌黑嘅蜘蛛。一林一睇，成个人开始震，只手都震埋。见到一林嘅表情，阿李芳瑞心一凉，心谂。死啦！唔通佢唔鍾意，於是即刻解释就话： 一林，做咩呀？你唔鍾意呀？对唔住呀，我成日见到你睇嗰啲昆虫杂志，我以为你会鍾意㗎。我昨晚鼓起咗好大勇气先喺嗰啲宠物店度买㗎。 一路讲，个李芳瑞竟然忍唔住喊起身。话说琴晚呢、这个妹妹仔就一直企喺一个异类宠物店门口，迟迟都唔敢行入去。毕竟叫一个女仔去买一只咁大嘅蜘蛛，唉，一定个心好惊嘅。但系当佢谂到一林收到自己礼物之后，对自己微笑嗰种满足样咧，唉，呢只算得乜啊？但系见到而家一林个表情似乎唔多满意，所以呢、这个小妹妹嘅心咧好委屈啊。其实一林。佢手震嘅原因系因为佢激动啊！佢曾经解剖过各种唔同嘅蜘蛛，不过体型都比较细。而呢一次，阿李芳瑞送俾自己呢只蜘蛛系巨型蜘蛛，